是温柔港湾，你我停泊的港湾，风雨再大都不怕，只要有个温暖的家。爱是温柔港湾，你我渴望拥有它，旅途再苦也不怕，只要有个温暖的家。多少年以后，所有的温暖，哪怕只剩一句话， 亲爱的你好吗。 岁月的痕迹刻上你我眉梢，还是不会改变它。多少年以后，所有的感动也许只为那句话， 亲爱的我爱你。 时光在流逝，带走当初记忆，我们还会珍惜它，无时不再牵挂。温暖的家，走遍海角天涯，我爱着你我停泊的港湾，风雨再大都不怕，只要有个温暖的家。爱是温柔港湾，你我渴望拥有它，旅途再苦也不只要有个温暖的家。多少年以后，所有的温暖哪怕只剩一句话， 亲爱的你好吗。 岁月的痕迹刻上你我眉梢，还是不会改变它。多少年以后，所有的感动也许只为那句话， 亲爱的我爱你。 时光在流逝，带走当初记忆，我们还会珍惜它，无时不再牵挂。温暖的家，走遍海角天涯，我爱着他，无时不再牵挂。温暖的家，走遍海角天涯，我爱着他。